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江帆的出现让周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让人不能不推测出一种可能，即裘慧敏与江帆互相勾结，将钱志富用钱买通，让钱志富制造证据，将悠悠置于死地。周月这一大胆推测的灵感还来源于另外一场巧遇。周月从西山回来数日之后，因江帆于是去询问信城，恰巧看到裘慧敏也在信城家里，他那天又给林信城带来了他亲手包制的一罐好汤，据说滋阴的同时还能补阳。周月来之前，他已在林家逗留有时，见有生客来访，便洋洋告辞。在他告辞前，林信城为他和周月两人互相做了简单的介绍。林信城向周月介绍裘慧敏的时候，用了以前的朋友这样一个含混的称谓。周月也很敏感，他能从那罐好汤和裘慧敏脸上缠绵多情的笑容当中看出他别有用心。对林信城这样年轻的钻石王老五来说，每个女人的笑容都容易让人生疑。裘慧敏与林信成告辞的笑容，在周月后来形成那个推测的时候被一再援引，也出于同样原因，周月并没把这个仅仅是推测的推测与信成交流。为了证实这个推测，周月后来托了在工商局工作的一位熟人，经他介绍，周月到主管的工商所核查了西山正觉寺养性斋餐厅工商注册登记的内容。从注册登记的文件上可以看出，整个餐厅注册资本30万元，钱志富除了担任经理职务之外也是股东之一，他占股49%，也就是说钱志富在这家餐厅投资了147000元人民币，而另一位占股51%的大股东则理所当然地挂了法人代表的名。在那纸工商执照的法人代表的字样下，赫然写着裘慧敏三个字。从工商所回到单位后的第二天，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星期一，周月不顾科里的头头有多忙，硬是把科长拉到了一边去，说了他暗自为悠悠调查的事。王科长马上严肃地说，正好你不找我呢，我也得找你，人家分局的同志今天一早来了电话，说你有好几次去骚扰他们的一位证人，人家证人到分局投诉你去了，分局的同志很有意见，这是人家负责办的案子，你是不能从旁边乱插手的。周月不服地说，科长，这案子的侦查工作早就结束了，我再怎么调查也谈不上插手他们的工作呀。分局的人在法庭上说他们调查了那家汽车修理中心，正是悠悠那天确实在那儿买过防冻液，我这次也去问了人家，人家说这种事儿只能查销售账目，账上确实记载了那天售出防冻液，但没有记载几点钟，更没有记载购货人，更记不清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种防冻液他们那儿差不多天天都有卖的，你说这样的证据算什么？哦，还有钱志福说丁忧进去买防冻液，他把车子停在门口了，可是我到现场看了看，那门口根本停不了车，来买东西的车子都是停在院子里的，那个院子特别大，还有钱志福的网吧关门之后他已经一贫如洗了，您说他从哪儿能一下子搞到14.7万，投资了那么大的一个养性斋？还有啊，好了，王科长听到一半就点头把周月打断了。王科长建议道，好，你既然认为这个案子有疑点，你应该去找分局的同志当面谈一下，这个案子他们一直经手办，全面的情况肯定清楚啊，你怀疑什么应该去跟他们谈，到底有没有问题要由人家来判断，咱们办的案子人家事后乱查乱发言，咱们也会有意见吗？周月一下子卡了壳，科长的建议很善意，也符合组织原则，周月似乎没有理由不接受，他看着科长主动热情地帮他打电话，找了分局的那位他认识的吴队长，吴队长在电话里的态度听上去还不错，表示欢迎周月过去谈。王科长挂了电话对周月说，你看人家吴队长是那么老资格的刑警了，哎，比我资格还老呢，你瞧人家态度还挺谦虚挺诚恳的，哎，周月啊，你过去呢跟他们谈一谈啊，你只是把你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们就可以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迫人家去接受，好多事情你可能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这案子要不要重新调查是人家决定的事情，知道了吗？啊，周月低头没有吭声。下午他按照科长的旨意到分局去见到了那位吴队长，吴队长听完他的看法留了他写了份调查材料，答应认真研究研究，还答应有了想法会及时找他。周月谈完看法交了材料回到处理，不知为什么心里一下子空了，那一阵上班不免有些垂头丧气少言寡语，王科长看在眼里没有批评，但周月有一次听到他悄悄打电话问过那位老吴，问他周月提供的那些情况到底有无价值，两周之后分局来了电话请周月过去一趟，说是关于悠悠的案子需要一起研究研究。王科长准假，周月按时按点的去了，那天研究下来的结果让周月十分失望，但他不能否认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正规，正规的几乎让人无可挑剔，不仅此案当时的承办人员全部参加，连检察院两位主管的检察官也大驾光临，会上的讨论相当激烈，周月不能否认激烈之外也不乏认真和诚恳，几种不同的观点相互交锋，分局内也有部分刑警支持周月的怀疑，但大多数认为当时这个案子办得还是比较扎实的，在前前后后多次的反复调查之中并未发现具备作案条件的其他人，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证据基本上合法可靠，互相印证，疑点指向惊人一致，至于本案证人及当事人之间后来合伙经营，证人不让自己妻子知道自己作证，不让其探视案犯，这些情况完全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行为本身也没有违法，构不成推翻原案的法律理由。至于证人停车的位置与汽车维修中心现场情形不符，以及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说服力明显不够充分，更是难以成为翻案的依据。吴队长在整个讨论中一直处于主持者的角色，本身并未发表倾向明显的见解。 在讨论进入各方论点重复争辩的僵持阶段，他适时地请两位检察官发表意见。他征求检察官意见的时候所用的口吻，能听出这个会议已经到了归纳收尾的阶段。检察官的表态表面上听来比较中性，实际上支持了多数刑警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本案案犯的代理人或亲属发现本案确有新的重要证据，足以说明原审判在认定事实方面有误，或者量刑不当，或者原证明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侦查审判人员有营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时，可以向检察院或更高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我们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处理。检察官的态度虽然既近背诵法律条文，但聪明的人都能够听出来，周越提出的这些论据一样都够不上边儿。会议就在这样的基调下结束。结束前，吴队长并没有忘记最后征求一下周越的意见。他与其说是征求周越对这个案子的意见，不如说是征求周越对今天这个会议的意见。小周啊，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啊！你提出的疑问呢，分局领导也非常非常的重视。虽然大家手上都有别的案子，但今天呢，还是把有关人员都集中起来，啊，会上大家的意见你也都听了，啊，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啊？周越没有说出他有什么意见，他似乎并不想让会议就此结束。他咳嗽了一声，严肃地问道：“吴队长，有个情况我不知道当不当问啊？什么情况啊？你们当初是怎么突然想起要拘留钱志富的，并且还搜查了他的汽车？你们是怎么猜到那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藏着半桶没有用完的防冻液的呢？”屋里一时静默，那静默让周越的胜利感油然而起。他把疑问的目光直直地投向了吴队长的眉心，坚定不移。吴队长依然用淡淡的语气淡淡地答道：“哈，因为是有人举报。”“谁举报？是江帆还是裘慧敏自己？”见吴队长未及答言，周越不无挑衅地又问：“怎么？需要保密吗？”但周越这次没能成功，成功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吴队长用轻松的回答、简单的理由，四两拨千斤地做了回应：“哼，那是一个匿名电话。举报人自称是钱志富的一个朋友，他说钱志富有一次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提到了他的小妹，说他小妹杀了一个孩子，证据还藏在他的手里。举报人不肯透露姓名身份，但我们仍然决定对钱志富采取强制措施，结果证明举报完全属实。”吴队长回答完了，在周越一时哑然之际，突然转守为攻：“怎么，你有证据证明举报人就是江帆或者裘慧敏吗？或者是他们指使的其他的人啊？”这回轮到周越沉默下来，沉默中含了几分理屈词穷。好在吴队长的表情还算中庸，并未穷追猛打的将周越继续逼入窘境。吴队长用了一种事务性的口吻环顾四周，来结束会议的整个进程。 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啊？无人应声。小周呢？你还有什么意见啊？ 周月同样无法应声。他能听出吴队长道貌岸然的询问里潜藏着漫不经心的轻蔑，就像当初梅肖英反驳公诉人时说的一样，他的怀疑纵有千条万条，可偏偏没有一条足够确切。周月望着吴队长直直射来的目光，那目光同样坚定不移。周月沉闷地低下头去，半晌才不情愿地哑声说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在分局参加完这个会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周月的情绪比较低沉。他找我出来喝过一次酒，借酒发泄苦闷。他也知道，他的调查对于推翻这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实在是杯水车薪。可周月心里就是不相信，越来越不相信悠悠有罪。他本来就怀疑，越来越怀疑钱志富和江帆、裘慧敏，越来越怀疑钱志富那个定人生死的证词。这是他们传的一个猫腻。那天晚上，周月喝得酩酊大醉，我不得不打电话问梅肖英他住在哪里。梅肖英很快乘出租车赶过来了，他和我一起把周月架回了他的宿舍。在梅肖英打来热水替床上的周月擦脸擦手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周月桌上摊着的那些旧信。那是先前一个署名喜欢你的女孩在几年中向周月述说的绵绵情话，每一道笔画都流露了少年的稚嫩和动人的天真。梅肖英给周月盖好了被子，服侍他睡去，然后他走进书桌，也注意到了那些过时的书信。他一封一封地看着，直到我说：咱们走吧。梅肖英都没有抬起头来。我又说了一句：怎么，你要留下来吗？梅肖英这才蓦然惊醒，红着脸回答：不，不。在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悠悠走出了监狱。悠悠出狱是因为他的肚子越来越大，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他必须实行监外执行。虽然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出监的手续依然繁琐。由于当时公安机关将悠悠关押的地点用电话通知他的亲属钱志富的时候，钱志富代表他的妻子当即做了表示，不再认这个丧尽天良的人是他们的小妹。虽然现在知道他们已在西山正觉寺落脚，但考虑到悠悠大姐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考虑到其夫钱志富在本案中担当过控方证人，所以律师梅肖英建议还是由林信成出面申请安排悠悠监外执行的居住地为好。林信成当然一百个答应。虽然林信成与悠悠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及血缘关系，但法院还是批准了林信成的请求，因为悠悠监外执行的法定理由是怀了孩子，而那个孩子的父亲就是林信成本人。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法定为悠悠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而居住地的选择曾让林信成大伤脑筋。最后他跑来和我商量，商量的结果 是在郊外山明水秀之处租下一栋房子，既可让饱尝铁窗生活的悠悠感受大自然的广大与鲜美，又可避开信城的保姆和司机，他们也曾担当过本案的控方证人，曾经当庭言辞指证过悠悠，再与悠悠一起生活显然不大现实。而且林家那间公寓因是本案案发地点，悠悠一旦回去居住，恐怕看到哪里都是触目惊心的。经过一番挑选，监外执行的地点就选择在了京南60里外的清水庄园。林信成在那里租下了一栋临湖别墅，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公安机关。一切手续齐备之后，在悠悠出监的那个日子，他约上我和律师小梅一起将悠悠从监狱接出，直接接到了这里。别墅经过精心布置，处处显得舒适温馨。楼上宽大乳白的卧室最适合承载母子温情，西班牙式的2米睡床以及床上搭配明快的大小靠包，彰显着文明的传统与尊贵。婴儿的小床也早早备好，被褥玩具一应俱全。卫生间流行的米兰瓷砖上又铺了大块的长毛脚垫，不为奢侈与享乐，只为体现家庭的熨帖和温暖。魅力的焦点则是与卧室相连的挑空阳台，雪白的罗马围栏勾勒出阳台扩大无比的实用空间，微风之下凭栏远眺，清水湖景静静如怀。晚饭通常就安排在阳台上慢慢进行，细时美酒与落日金辉一同享用，湖面上耀眼的溶液也沉着的波澜不兴，静静倾听着一家人的悲伤交错和笑语欢声。林信成为悠悠和这幢别墅另外配备了司机和保姆，还配备了护士和厨师。他还特地将那位远房的姑妈从上海接来，帮助他陪伴照顾悠悠。他告诉姑妈，悠悠是蒙冤入狱，他和他的朋友指我和周月小梅等人绝不会相信悠悠会干出那种伤天害理之事，公安机关也在慢慢调查，相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姑妈人已半老，善良厚道，信成这样说来，他当然这样相信，不仅把悠悠看作自己的子侄至亲，而且还额外加了一份同情怜悯，从早到晚把悠悠照顾得服服帖帖，无微不至。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悠悠出狱以后，最先提出的要求是想见一见他的大姐。他说他在监狱里曾好几次提出希望狱方能通知他的大姐来看他一眼，但是大姐始终没来。他为此和监狱里的干部闹过一次，就是那次干部正式告知于他，他的大姐已经表示和他断绝关系。当时悠悠虽然大哭一场，哭得不想活了，但是对那位干部的话始终半信半疑。他已被监外执行，第一个想见的就是大姐，他想证实一下那位监狱里的民警说的是不是真的。对于满足悠悠的这个要求，我们心里都不乐观。把他大姐从西山接来难度较大，让悠悠前往西山还要报告派出所批准，也很麻烦。林信成于是又来托我，求我亲往西山游说悠悠的大姐无论如何过来一趟。我受托前往，去的时候还拉上了阿菊，在养性斋后院那间低矮的平房顺利地见到了悠悠的大姐。和悠悠大姐的交谈只进行了十多分钟，我和阿菊就尴尬地面面相觑。谈话因为有悠悠的姐夫钱志富在做，所以进行得十分正规。我和阿菊就坐在饭桌的两边，钱志富在我们侧面坐于低矮的窗台沿上，悠悠大姐则坐在床边，头也不抬，手里不停地叠着几件洗净的衣服。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悠悠的近况，说悠悠现在十分想念大姐，很想见她一面。悠悠自己不方便出来，想请大姐过去一次，今天能过去最好，我们正好有车来，今天不去以后去也可以，要去的话我们随时派车接。我没有想到悠悠的大姐竟然低声说道，你们回去吧，这个妹妹我不认了，她杀人家小孩子，她这样子我不认她了。我一路上想了很多的话，很多能让我不辱使命的话，在这不认二字的前提下全都骤然而废了。我张口结舌了好半天，既不能说悠悠值得同情，又不能说悠悠实际冤屈，我只能软弱地讲到亲情，亲情是唯一可以超越一切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你是她的大姐，她是你唯一的亲人，你总该去见个面吧。大姐听着我的劝说，眼睛并不看我，她翻来覆去地叠着那几件衣服，偶尔抬头瞟一眼窗前的丈夫，瞟完之后再次回绝了我的拉拢。认都不认了，还去看她做啥？阿菊也跟着劝了几句，直劝的大姐哗哗地掉泪，直劝的大姐浑身打颤。大姐说， 你们走吧，快走吧。你们告诉他，他没我这个大姐了，我也没有他这个小妹了。你们告诉他，告诉他下辈子，下辈子做个好人。 这一趟西山无功而返，我和信成经过商量，没将实情告诉悠悠。我和阿菊统一口径，只说悠悠大姐和她的丈夫到外地开店去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们。悠悠问我，我大姐她知道是姐夫害了我吗？我默然不答。悠悠又说，但愿大姐不知道，她知道了也不能把姐夫怎么样，这样还会心里不好受，一起过日子也会别扭，所以她不知道才好。我说，悠悠，你先照顾你自己吧，啊，把身体养好了，让孩子健康的生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阿菊也劝悠悠，就是，你老想别人干什么，你好好让自己过好了，母子平安比什么都强。这世界我早想透了，只有自己爱自己，别人就算是真爱你，也都是一时一阵的。阿菊那几天就住在清水别墅，陪悠悠聊天消磨，也听悠悠讲讲铁窗生活。在监狱里虽然有吃有喝，也不挨打挨饿，就是每天都得干活，吃喝也很不可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心情压抑，太不自由。同牢的犯人互相吵架甚至动手也时有发生，在那种地方更要靠自己爱自己了，指望别人有多么爱你，那才叫痴心妄想。悠悠也关心阿菊这一阵的生活，不知道是否过得开心。阿菊那位忙忙碌碌的老公对阿菊是否一如既往，问了三遍阿菊才吐露真情。她也是刚刚知道，她那位开建筑公司的老公原来早就娶妻生子，她老婆带着孩子就住在不远的顺义。阿菊说到此处只是眼圈发红，为自己上当受骗心中委屈，但阿菊的言谈话语也听不出太多的愤怒。悠悠还以为阿菊肯定要和那个人大吵一通，愤而出走，从此一刀两断了。阿菊却想得非常现实，德子靠不上了，再和老六一刀两断，我靠什么吃去？我不管，反正那套房子我得住着，每个月啊还要给我3000块钱，少一分我就打个车到顺义闹去，反正我知道他家的住址。悠悠这才明白，阿菊现在安于现状的身份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奶，难怪阿菊认为这世道只有自己爱自己，别人就算是真的爱你也只是一时一阵。阿菊在清水园住了几天就告辞走了，他不敢在外流连不返，怕老六万一去大山子找他，看见人去无空心里生疑。阿菊说，哼，反正我不能让他找到借口抓到辫子，要想甩我也没那么容易。于是阿菊走了，信成也希望他早点离开。阿菊住在这里侵占了许多原来本该属于信成与悠悠独处的时间，而且信成看得出来阿菊的唠唠叨叨并未给悠悠带来多少快乐，每天傍晚响彻阳台的那些欢笑大都是阿菊和姑妈的插科打诨，悠悠 从走出监狱那天起，脸上就几乎很少笑意。在林信成百般呵护他的时候，悠悠会对林信成露出感激的笑容，但是笑得非常压抑，并不那么由衷。悠悠的情绪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和信成一样心照不宣，眼前的家庭温情和自由惬意对悠悠只是暂时短促的一段欢愉，很快悠悠就要告别一切，包括他的幼小的孩子，重新回到大墙之内，继续过阴森刻板的铁窗生活，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如果说悠悠的沉闷还另有原因，那么只有我才心知肚明。林信成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我在清水庄园唯一一次看到悠悠绽开激情的笑容，就是因为周月的突然光临。周月在悠悠出狱的三天之后来看悠悠，那照例是一个没有加班的周末。周月走上阳台的时候，西沉的太阳恰与他的视线平行，温暖的光芒染红了他的全身。那时候悠悠正独自审视着沉静的湖水，他也许并未想到周月会突然在此时现身。在这个优美的背景下，他们互相凝视，发自内心的欢笑在悠悠的脸上慢慢展开，两行清清的泪水为悠悠的欢笑添了些惆怅和伤感。那泪水和笑容代替了一切语言，一切感激。那天晚上，我和周月以及周月同来的小梅一起参加了阳台上丰盛的晚宴。据说那是悠悠出狱后最为开心的一天，连生性沉默的信成都为悠悠的快乐感到欣慰，那天还破例喝了一点红酒，并讲了一个黄段子。但只有我注意到悠悠快乐的眼神总是眷顾着坐于他斜对面的周月，虽然可以掩饰，但周月的一举一动还是牵引着悠悠的视线，如水如虹的流波飞转。悠悠这晚的一颦一笑大概只有我留意得到，留意到的也许还有坐在周月身边的小梅。周月没把他用大半年的时间为悠悠所做的艰苦调查讲给悠悠，特别是在这个调查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那天和悠悠相比，周月的情绪反而难见欢颜。饭后周月私下里对我诉苦，说他在分局那次开会以后又去爱博医院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让分局知道了，反映给了他的领导，领导上周找他谈了一次，脸色已经十分不好了。虽然科长告诉他吴队长对上次会上讨论过的线索并未搁置，会后又专门派人去了正觉寺找钱志富做了调查，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钱志富公开承认养性斋是裘慧敏投资搞起来的，他和江帆、裘慧敏也正是因为悠悠的案子在法庭相识。他甚至并不讳言，他在养性斋餐厅的那点股份是江帆同意给他的干股，以此请他去当经理负责盈利，给经营者干股以资鼓励的做法早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虽然147000的干股数额似乎过大，但钱之富说他的一辆奥拓也值好几万呢，也包括进他的股份当中去了。这样算来，分局的人认为钱志富的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基本上可以相信。但周月 还是不信。他从自己接触钱之父的亲身感受上，就是不信。在这个金色的秋天，人们只盼着收获。昼月和我之间的窃窃私语和长吁短叹，都因期待的喜悦而被人忽略。这栋别墅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在为一个生命的降临而忙忙碌碌，做着充分的准备。悠悠，母以子贵，在这栋房子里成为尊崇的中心。而对这位母亲的未来，对涉及未来的一切话题，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在秋天最美的时辰，悠悠的孩子顺利出生。那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响亮的哭声预示了她的性格开朗，而且身体健康。伺候着孩子下生的护士、保姆以及司机和厨师，所有人的眉宇间都是喜气洋洋。那几天的话题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们并不忌讳私下里谈论这个孩子的未来，都希望他拥有母亲那样健全而美丽的外表，又有父亲温和而善良的内心。孩子父亲的身体不好无可争议，而孩子的母亲心肠不好虽然没人说明，但在大家对孩子的祝福当中，似乎多少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但大家也都看到，悠悠对自己所生的孩子心肠真是再好不过了。在悠悠没有出院的时候，护士每天给孩子洗澡，喂孩子吃饭，他都要求抱到床前来，让他亲眼看着。这时候，悠悠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竟是那么善良慈爱。每天黄昏，悠悠总是要让保姆扶她起来，到医院的阳台。她怀里抱着她的孩子，迎着晚霞的辉煌，和孩子一起遐想，一起微笑。此情此景，让医生护士无不私下感慨。所谓虎毒不食子，心肠多么歹毒的女人对自己的孩子都一样的无比疼爱，可见母性是人的一种天性，不因犯罪作恶而一朝泯灭更改。悠悠可以下床的那天，信诚便将母女接出医院。孩子回到清水庄园以后，每天起居饮食拉屎拉尿全都由悠悠亲手照顾。孩子除睡觉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悠悠全都不离左右。那孩子就像悠悠小时候拥有的第一个娃娃，让他迷恋的爱不释手。从孩子降生开始，一直到母女平安回家，林信成始终在用一只摄像机跟踪拍摄。他还把他拍的片子给我看，那片子把孩子的憨态及鲜嫩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录像中看到的悠悠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我看到悠悠为孩子洗澡、铺粉、喂奶、更换尿布，还用电动推子给孩子推头，都做得无比享受。连孩子头上推下的绒毛都要放在手里反复揉搓，放在鼻子前轻轻嗅闻。那画面都被信诚配了抒情激昂的交响音乐，让人看了感动不已。特别是当悠悠抱着自己的孩子迎着夕阳坐在阳台上，慈爱的眼神与孩子的憨笑彼此互动，脸上的霞光将整个画面映红。这时候音乐也一并达到了高潮。如果这时有人在你边突然疾呼，这是一个亲手毒死婴儿的罪犯，画面上的一切都是刻意伪装，你也许肯定会大吃一惊，会断然不信。 周月在孩子出生之后又来看了悠悠一次，给孩子带来了两样玩具。其实孩子的玩具在他出生之前已应有尽有，周月微薄的工资支撑了大半年的自费调查，本来就已捉襟见肘，那两样便宜的玩具放进了孩子琳琅满目的屋里，立即被淹没得不见了踪迹。那两样玩具是一面拨浪鼓，还有一只巴掌大的布娃娃。除了悠悠，没人注意。悠悠排斥了其他所有贵重的玩具，执意把那面拨浪鼓放进孩子的床里，而那个小布娃娃则被悠悠自己带在身边，睡觉时便置于自己的耳畔。林信成以为悠悠是将那布娃娃当作女儿的象征，故而也时常加以爱抚，并不疑心。除了那天与周月共进晚餐之外，我不知道悠悠后来每当再见到周月是什么心情，是什么眼神。悠悠必须克制心中的爱意，必须强迫自己把那份压抑多年的感情一向待他恩重如山的信诚。我真希望不管悠悠见到周月如何激动，他都不应有所流露。他住在信诚为他精心打造的安乐窝里，哺育着他和信诚共同的孩子，他对信诚投以专注的情感，对信诚是理所当然的一份回报，也是悠悠自身应有的道义。对悠悠这方面的表现我没有亲见，但从耳闻旁听的信息上判断，悠悠确实把那份自小的情感藏于内心。没有人说起悠悠有旁骛，都说他和信诚恩爱无比。那一阵子我没有再去清水庄园，那部将完未完的小说也放在了一边。那一阵子我忙于在家装修房子，每天灰头土脸，疲劳不堪。后来我听说他们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林飞鸿，大概是从清水湖雨后的黄昏汲取了灵感。这个名字在孩子小的时候叫起来很不亲切，所以根据孩子的形象又起了一个小名，叫做胖胖。据说胖胖长到半岁的时候非常可爱，脸上的表情和悠悠枕边的那只娃娃竟然惊人的相似。林信成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让我来清水湖看看他的孩子，言语间洋溢着由衷的骄傲和暗自的欢喜。我因为天天在家监工，还要天天去跑建材市场，故而一直未去。直到有一天深更半夜，我被林信成的一个电话给叫醒。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